Yeah. 老爷却不许我跑。嗯，竟是我背地里听到太公伤

林姑娘里呢？为什么？她不习惯。有一天，她到园中来， 为你生得好可以的，你就会得罪人了吗？哼，我偏不要王家林妹妹一样，请问来。 江山是多金鸡好衙门，也为谁此时做成真本领，你应该把茶馆的举上金 你去我过门去吧。 我难道是专为人家玩过牌的吗？ 包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。人家劝他上京，他总是骂人家送我落毒啊！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呢？ 哎呀，谁不着了？我去看看姨娘去。 包姑娘，你再送一回吧。 不用了，包兄弟。我走了。 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玉环扬。颖儿是包姑娘，要是完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因为怎么样呢？第七这些，包姑娘真是巧神精松。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生分离呀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 这难道是文章的王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就累鬼谷子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至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。听声呢，终身算是纪官令郎宝玉相交成恶，听着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。故说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纪官放。 方位，一战可为我王爷闻坑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，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宝女。老爷，你这狗屎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照料，那只管是王爷家的神龙人，你但管用得他，他不顾他。他身在哪里我却不知，他必去东家，可有此事？大人今日定心何必恨我？ 你 我且去找一位，找到了兵马怎么有嘛，再请假告辞。 请假告辞，大人哪去？大人万岁，我是在看请大人万岁，请大人万岁，喜欢喜欢啊， 何看你总有一在成堂官，难道是来我自当？ 是革命，你将来是我娘是亲。我今日当是无女子， 一句话，你竟然今日不起

你要死啊，同岁同家的你。 说话放那些不就懂了事，也是顾不得死我了。 你急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就不叫丫鬟开门领玉？ 说到哪里是去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才管这样呆呆妹妹，叫我来看就死好了。 猜那一天啊？ 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凭你的意思啥体贴不长，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 我真不明白。 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把非了心，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生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病就会好的。妹妹慢些，你再让我生一句话在这好不好啊？ 万一什么苦一生的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 啊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不敢说，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生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你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啊，好妹妹， 大爷，你走了。 Thank you. 保佑，保佑，你星星保佑我， 保佑其人，你是怎样炽热地把宝牛弄成这副样子？ 我也不知之前与阿爷讲了些什么，阿爷是爷爷生了水界人了，我也不为生了， 不要用 宝牛啊，讲了些什么？不必为他说些什么，只以他说了一句玩笑。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二爷，二爷，宝二爷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的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